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们一个病人如果死掉，男子是拿5万块港币，香港人拿7万5，5千块人民币，那难道香港人的命比较有钱吗？这个不牵涉修改法律，去年已经超过70万。 很多我相信是来探亲的，如果我们进一步还可以收紧菲律宾国民来香港商务签证和非外佣的工作签证，这样的态度来先破坏这个保密的协议，究竟他是有诚意还是没有诚意？ 早晨，8:12，林伯金早晨，我們真的都時光雖然飛逝，不過時光相當就真的飛逝得很快很快很快，所以我們要說話，但我們說話要快一點，因為今天很多話要說，因為9點鐘我們請來樂施會的總幹事余志雲來講一下扶貧，所以第一個小時你講得太快。 要我們的聽眾聽得清楚，他們聽得到的，他們網絡的輸送是暢順，我們聽到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可以頭半個鐘或者頭九個字，只講三個團體或公司的事情，就已經夠你講。 你剩下10分8分鐘講，菲律賓你們一個小時，所以不講快點講不完，哪三個團體和公司呢？第一，香港芭蕾舞團，香港芭蕾舞團， 第三，香港商業電台，不是說香港有限公司嗎？為什麼說這三個所謂用香港排名先呢？什麼都香港先呢？這是香港核心價值的一些，當然他們不是代表，不是表表者，不過一個是藝團代表文化，一個是律師會代表法治，一個商台 代表傳媒言論的自由，三者在未來或者現在已經開始跪下一個，多災多難。香港芭蕾舞團昨天我們說了，因為《紅樓夢》首映之後抽起10多20分鐘 12分鐘關於文革和紅衛兵的一幕，接著律師會，這個剛才你說這個什麼水啊，林新強，人家假假地都是會長，你叫林仔，你老中，他應該比你小，你一介叫林仔，什麼料啊你，為什麼跟法律界人士的意見這麼不同呢？ 律師會北歐對於一些政治立場相當保守，如果你不知道林伯為何這麼不妥這個林仔呢，因為這個林仔只是一句已經抓著很多香港支持佔中或者支持爭取普選的人，他說公民抗命是廢話，那你就覺得這個林仔當日上場的時候好像說 律師會會協助那些佔中人士打官司，如果有需要，如果你記得，當日我曾經用比較低調的揶揄，因為我真的不認識他，我真的不認識他，代表你界別的，律師會那班同工，坦白說我不是太多相熟，就算熟我都沒怎麼談多兩句，因為他們基本上 都是比較政治保守的人，所以我一向都不認識他，不是同路人，我都不認識他。但是既然他這樣說，我就是觀望態度，不過我揶揄一句，就是真不是真。現在大家知道，第三商台，我想我們就真的特別一大班，特別你啦，商台做了幾年了，林伯。 你在商台開了多少年了？很難計，跟大班差不多是十年，但之前我在電影公司工作的時候，我逢星期六都有一個節目，跟阿錢培軒一起做，那時候是盧浩榮的監製。我相信我如果說商台是你和大班的，在你們的工作，特別是在壯年，即是人生有多少個壯年？ 壯年裏面商台對於你們來說是一個相當緊密，以及相當有這個歸屬感，我相信我可以這樣形容，跟你們兩個我都不是，如果你說我跟大班的歸屬感，我覺得我當時候見他很努力創辦出版事業的時候，我覺得那時候他又有一個很另有風采，當然但是在全港性的影響力， 你兩位在早上8至10，有時7點半至10點，我記得轉了，但是都是那些時段，早晨，早晨時段，可以用三個字，叱吒風雲來形容，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大班是，我覺得是，不是你也走，沒有，萬打羅，我真的三個字，萬打羅，你沒有，大班沒有你在，他一條有望居居地說不到什麼話，我們幫手提一下，誰是誰，那個叫鄭家富，所以我就覺得這些似乎都是those were the days， 已經是漸漸過去，好像剛才我們開場未聽，即是聽星期六有個新節目《獅子山下》，當香港人一聽起《獅子山下》這首歌的時候，我想在這一刻或多或少都有點感觸，那《獅子山下》變了什麼呢？你只是聽剛才我講商台有可能，即是為什麼由你們兩位離開之後，一到續牌， 又有風波走出來，又有交換條件，要犧牲某些主播，你不會想著交換青年節目，那個經常上TVB做節目的男生叫什麼話，男女一高一矮，那兩個小儀，森美小儀，你不會覺得要他們兩個犧牲。 我女兒有時都聽聽他的節目，說什麼我忘記了，不過現在他們都說少聽了，轉聽這一版，已經覺得少了，不是只聽我，他們轉聽很多其他，我們這一版確實都包羅萬有的，賣廣告，昨天吃飯的時候吳明林說了一件事，當一個社會如果去除了他懷舊的情況，等於告訴大家，對現實很不滿意，甚至是一種無奈或者是一種沮喪，對將來的展望看不到視野。 這個也是一個心理學上可能有原因，當然懷舊適可而止，如果一個適可而止的懷舊的理念，這個是對的，歷史就是我們很珍貴的片段，看過去就預未來， 我們當然適可而止，但你說長期不斷懷舊，不斷地 搖頭嘆息，那就糟糕了。我們說交換的條件都不用等我們怎麼多說，商台還有多少支咪是懂得說話的，商台還有多少支咪是敢評論的，就是李慧玲。除了李慧玲，我想 難道是黃永平嗎？ 星期六一朝說真的動起他都不奇怪坦白說因為你知道他和梁振英都是細如火水都是一樣這麼惡劣不過黃永平不是僱員也不是長期開咪另外我想李慧玲這件事我想商台當然是否認但我們 人家就說烏鴉嘴這不是烏鴉嘴可能是鳳凰嘴我們D100就真是語苦添李慧玲在DBC的事件也是觸發了他們的矛盾當然是但現在這個問題這個李慧玲商台事件暫且不可以說太多因為事件仍在發展中 周鵬在WhatsApp我們在我們的群組說他有幾條問題問商台昨天我看了商台是否有關續牌一事與政府商討中進度如何我今早起床睜大眼睛商台是否有關續牌一事與政府商討佔中 你知道最近很多佔中的事情就是要商討日的商討中進度如何商台怎麼回答呢我們目前未有就續牌事業接觸任何政府部門這些是藝術語言因為如果是官方接觸他就不是代表他會接觸官方我們目前等於奧巴馬的政府說 我是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去盜截德國領導人的手機過去他不說過去曾經做過第二條問題文中提及商台的續牌交換條件是踢走李慧玲是否屬實這個文中我想周鵬當然是將其中一篇文章說踢走李慧玲這個是信報的幾條封答案就是從前也好 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商業電台不會因續牌而作出任何交換條件。作為一個廣播機構,我們當然要與時並進,不斷求新。無論節目設計或主持人的安排,我們均會不斷檢討及改進。你聽完這一段,你就知道有很多理由可以去 令到一個主持人借歌簡單的說話就是合約終止或者我們的合約已經完結了一來合約終止二來說你都做了很多年聽眾口味開始變了不如轉一下不如做深宵三點至五點的節目你的聲音好聽的播一下音樂吧播一下音樂吧 所以他說從前也好現在也好將來也好他沒有任何交換條件當然沒有所謂交換條件是寫下來簽的交換條件那些都沒有簽過自己自動獻身的何成交換條件作為廣播機構與時並進不斷求新的主持人就是這樣 有很多解說的不過我也要問這幾題問和答是不是真的人家的官職回應還是周鵬假裝商業電台的發言人作出來的我想我們八點半過後可以訪問前商台的彭州作為周鵬的發言人因為這樣可以叫做是 戲房來的玩一下你不要玩我了想白我讀完之後你就跟我說這是假的雖然我今早也說看到政府商討佔中我自己覺得他的答案似是我猜是的周鵬這個是提供給我們作為做節目時候一個最新的發展都答法都對我猜商台一定是這樣回答的他最尾那句說真的 做到最好和學國輝拗爛頭，那這個兩個%的銀行荷包，這個是每一個商營也好，我們D100要求生存，自給自足的機構也好，你都是要這樣想的。但是你背後有沒有政治目的，換取續牌條件而犧牲一些為香港人敢發聲的一支麥克風，不只是你自己商台才知道。對，那些新人學習應該的，你看看我們今天也是中學生，低成本的製作， 64萬個點擊，這個當然厲害，亦令我們想起很多報章可以提起，在外國有網絡電視台上市，大哥，這個真的不簡單。昨晚我女兒突然問了一句我不懂得回答的，請教你，林伯你應該懂，為什麼我們不搞網絡電視台？為什麼不搞網絡電視台？ 因為我們香港人習慣了看東西不付錢， 聽電台又不用錢，那我們可以開創這個先河，其實也有學，會不會我在這裏都說過，如果是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網絡警匪片在網上被人看，有70萬都激點，有這麼多人看，70萬裡面你猜了有沒有四分一肯付錢？ 如果我們的百分比多少，我們有10萬的like，我們有2%，你剛才說70萬，2%即是多少人，2%即是7月14日，1000人，我猜是否應該沒有記錯，7萬，10萬就是萬四人，如果你收一套看一看多少錢，30元而已，看一套票便宜，現在10元行不行？10元 以前的香港電訊的Video on Demand的年代，自選影視節目的時候，都是將電影 或者其他製作放上平台上收錢，香港是未試過有人，其實因為網上我們應該要由D100開始，因為D100其實我們也有很多海外的聽眾華人聽廣東話的，我們如果日後有國語台，我們日後向這裏發展，其實 我曾經在網台上試過，但覺得是不容易聯繫到的。昨天吃飯也是吳明林提案，大班很贊同，跟我過往構想都頗近似，也是跟等於當年，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有沒有記得有份叫中國學生周報，當時是很多學生是看的，當然也招募了很多學校的通訊 寫學校的活動，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如果好像我們現在這樣的全球華人社區廣播的跨媒體平台，如果在不同的地區有人每個星期提供一些聲音或甚至是視頻的內容，很棒的，真的， 沒錯，所以呢 可以建立一個很跨國的網絡，為求打出殺出血路，不要被人覺得自己被自我閹割和被封殺，言論自由就完全被熄滅之中，我們就要想辦法。如果有菲律賓的在馬尼拉的聽眾看了那段電視片， 有沒有搞錯是不是真的，他都可以立即在這裡做一個聽完這個交通消息回來講一下菲律賓電視台現在只播出訪問，應該怎麼說，聽完這個交通之後繼續談。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还声于民。我们一个病人如果死掉，男子是拿5万块港币，香港人拿7万5，5千块人民币，那难道香港人的命比较有值钱吗？这个不牵涉修改法律。 去年已經超過70萬，很多我相信是來探親的。如果我們進一步還可以收緊菲律賓國民來香港商務簽證和非外佣的工作簽證，這樣的態度來先破壞這個保密的協議，究竟他是有誠意還是沒有誠意？ 早晨早晨，剛才如果你看到視頻的時候，那兩片真是葉劉真是碰過，肚子很多，真的，肚子被人玩到盡，這個不要說了，留三分鐘才說，無謂說得太多，這個真的說來我的口臭，我不想說了，跟湯家驊，你也說半個小時那麼久，跟湯家驊，我對湯家驊那件事說正改，陶謹申， 稍後才說，我們講三個香港字頭的，只講一個，因為你知道我們多長氣，打算快點，都是，因為你老哥和大班是商台出身，講商台李慧玲，拭目以待。周鵬剛才又，吳志森今天提我們，你先知今天講了，有可能是陳志雲大師替 李慧玲朝頭早做節目不出奇，我認為這個有什麼不行，靚聲，智雲早餐不是飯局，第一個訪問嘉賓就是黎明，不會空肚吃早餐，又嘻嘻呀哈，又一招了，這樣吧，不要說了，商台講完，香港律師會，這個你的老友，姓林的， 是你的行家， 即是我講老友，你知道提親老友那些是什麼意思，你明白的，林新強，強哥，小強，這個挺好，小強一上任立刻就說我們會異助佔領中環，有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 誰知昨天你知不知原來他是主動叫記者查罪，沒錯，主動查罪，一坐下那個屁股坐在沙發上就說佔中顛倒是非，這個什麼公民抗命，一派胡言，你就是大哥，大公民會一聽到這些。在你發表意見之前，我想你不要教壞我的聽眾，怎麼一坐下去， 都不說足不足的問題，坐下去那個屁股，坐下去那椅子是不是，大哥，剛才那椅子和椅子剛剛的位置調轉，說法而已，現在是太空來的，我真的想說，現在差不多了，我們真的去了無重狀態了，現在香港差不多是完全失了我們的重心。<笑> 我只是想說他的屁股坐到沙發上還沒掉下去一派胡言顛倒是非這些說話你一聽到大公文匯就不用我來大做特做你就知道現在佔中這個話題已經是中央指示吹雞很多人自動獻身 當然你記者問他所以這樣說當然我同意大家就後知後覺 你剛才問為何律師會選過這樣的會長律師不是選這會長選什麼律師會選擇的當然啦有多少律師每個人都認識那些攝牌進去大陸去撈然後香港的大媽撒誰律師認識做我認識律師是不是都不務正業你兼職去做主持 還要做正分我另外有些朋友就說進去藝法局幫忙這些那些就是這樣說法律專業是有好好對於你的工作和生活當然有些人以律師為一個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搲銀的工具 你不要期望生意人這麼高才行他真的錢你不要期望生意人他做事你就口聲聲為公義他覺得我打開門做生意公義多少錢那就跟你說你就知道律師會確實這麼多年來選出來的會長大部分都是像生意人多於像律師因為他是一盤生意 看法律是律師怎樣做生意的懂得什麼叫回歸社會少少都要我不敢說他可以這樣去rationalize自己我去做到之後我就捐錢我都在幫很多人那些有錢都不是人我都幫他想怎樣來去 整合他怎樣跟他上市怎樣教曉他好像是收費服務好像你說的那些生意那他可能說我收便宜了他們兩成了我在幫他那他有沒有交換到日後上市後他又有個非執董做那些我們不去揣測太多但無論怎樣也好林新強這個小強就說否認 政治受壓你否認就即是承認這些政治壓力不是張曉明的小明 寫個WhatsApp 打個WhatsApp給你 啊,跟住就,啊,邊一到,啊,有個有錢佬有塊地,要圈,我要搵律師幫手啊,香港,係咪?港商希望嗰度有得合作啊,有興趣啊,強仔。係囉,想唔想分大陸發展啊,咁係咪?跟住計條數,哇,1%的用都成億,哇,大佬,嗱呢啲呢,咪就係金錢作怪,權力作怪,利益作怪。一個人要把持不住呢, 那你就賣屁股了 講俗語,有時香港人的俗語真的好鬼好用,可圈可點,我們只要配合我們聽眾那種怒火,所以你會見到這個小強昨天主動走出來,就說香港現在搞佔中的人呢,簡直是一派胡言。 看來這個小強也沒什麼費事,我們看到很多外國報章,很多不同的團體是獲邀,或者給一個版位去提供一個發表他的慰論的地盤。那你怎知道他不是有人跟他說,喂,你想不想在星島、明報、比如一個版位? 有沒有興趣回大陸走一趟,看看政協幫忙忙 你說是甚麼,你說是甚麼,你說吧,這些小強走出來,反轉豬肚,由當日說佔中,我會移座,現在就說濫用公義為名,奉事必反,煽動不守法行為,硬以和平暴力,要脅政府,這些邏輯謬誤,不講也罷,這個又講完了,不如好嗎?你還有甚麼想說? 我想如果是大港網上的平台,我們可以建議我們同事也好,或者聽眾也好,網民也好,不如將他們兩個不同的日子講的東西排列一起,然後大家去探討。如果我們是要這樣做,香港有很多人前言不對,可以整個版位叫前言不對後語版位。 大把人是這樣,他們說作非今時,作非今時都可以,字眼少一點。轉個話題,又是香港為名的香港芭蕾舞團,這裡不是開玩笑,這件事我告訴你,一定有後著,兼且一定是爛塌塌。 但他昨天說的技術上有些問題,沒有打字幕,現在說意圖擺進去,我很希望星期日我看日場的時候,我想見到那個片段。你不是,你應該這樣,你應該請我和大班或者長毛一起入場,首先未開場的時候拉橫額,爭取文革這個劇目。這樣都沒有藝術修養,大家看芭蕾舞,哎,可以你。 你叫長毛現在咬傷了一個直腳來跳芭蕾舞,這個傻佬,我都經常提他,年過半百踢球,扭來又不是很球,所以我經常疾他,又屎球又爛忍,不過也問一下他。說回這個芭蕾舞團。 問題就是現在最新消息,最大件事,那邊多蒙特劇團聲稱當日完結之後,有兩女一男疑似官員走上舞台,有似是他們團的董事,立刻用命令的語句,刪掉這段錄影片段,即是文革。 這一段片段,丟掉,我不希望再見到這一段,說清楚一點,發音,哎呀,真是,很怕你又說粗口,真是,大哥,我給你看,這個字怎麼讀,怎麼讀啊,林伯,叫丟掉,不是啦,大哥,我不是,我是說 我不是說粗口的,是丟掉,不過他當日用英文說的,因為那些是德國人,他找人,we cancel the video, we flow it out, I don't want to see that video again. 那你就知道,當日20分鐘的語氣, 德國的影片師向德國傳媒說兩女一男其中一個女是40至50歲短頭髮形容了你就知道這個還不是政治的壓力你還說什麼呢芭蕾舞團還有一個奇怪的他們那個彩排是很足夠時間的究竟那個原創是想不想要打字幕 是打德文字幕、中文字幕、繁體還是簡體想好了當然了為什麼會首演之後有些事情好像做得不太夠我們暫時抽起它就是這樣說就像換李慧玲一樣你當然有理由的商台日後如果換我要更新一下電台有些生氣的新人 然後劇目,你昨天聽你老婆說,你老友,馬逢哥,我未看過,我不評論 不過很多時候藝團首演之後覺得哪件事做得不好,會更改 你當然有很多理由,你當然可以自圓其說的 但為什麼第一,這個敏感的文甲紅衛兵的12分鐘的劇目 這一段,這樣刪起,兼且兩女一男,用命令形式 叫你丟掉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兩女一男不是藝團不是香港芭蕾團是不是代表他們就算是管理層是董事局你都不能用這樣的語氣叫你丟掉為什麼可以這樣還不是政治壓力你這樣說不是政治壓力我沒話可說失重狀態香港我都說了無重狀態所以呢 香港芭蕾舞團,現在舞團就說,缺字幕就抽起 爭取名重播 即是說他們想學你所說,你什麼時候要看的話? 有一個很長有首尾原因你不只是香港班的舞團你現在是跟人合作多蒙特這個製作經理已經向傳媒說有數名政治人物走上舞台接著質問你們怎能向觀眾展現出這樣的文革批判這一句就是那個經理用回那班所謂政治人物即是兩女一男見到文革的畫面動 錄像都不是批判的還是批判這樣不要緊這個香港芭蕾舞團的歐美蓮你認識他吧歐美蓮被明報昨天在香港文化中心找到他我開頭以為這幅照片你看看這幅照片我以為他被人家好像偷東西之後出來然後就被記者追的樣子 兩眼突然大一碌看到原來你記者已經想狂奔進文化中心避免記者繼續追問這個舉措好像有似廣播道某人廣播道某人你在說誰呢廣播道某人真的大哥你知道香港日日發生這麼多事你不要說廣播道你說港台某高官但如果你真的身無屎 你這個歐美蓮你就決定定就不需要狂明報記者說是拔足狂奔施根遮面你就知道究竟香港芭蕾舞這個團為我們香港人的團不要影衰我們所以一個香港芭蕾舞團一個香港律師會納稅人是有錢資助這個藝術團 香港芭蕾舞團、香港律師會、香港商業電台你們是香港人代表著某一個角度來去核心的價值 香港芭蕾舞團就是文化藝術，香港律師會就是法治的根基，你應該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公義，香港商業電台你是要自由言論的開放，敢於批判，但沒有了，這三個香港字頭。 你知不知道我讀書的年代是很喜歡一個女住新界的時候就沒什麼娛樂，聽商業電台《雷克探案》、《大丈夫日記》《大丈夫日記》我都在車邊聽過，很喜歡聽他那首音樂，很好聽的音樂，很有氣氛，如果我們輝哥或者一些可以找到《大丈夫日記》開場的音樂。 李彤大班應該可能記得，我就不知道怎樣找這些音樂。喂，講講了餘下四、三、四分鐘，九點迎接樂師會余志運之前，菲律賓這件事，你說葉劉就好像是功力就好過陶謹申，第一，客觀來說，這個當然是啦。 這個是曾經正式的，不是影子，不是假扮的保安局局長。陶謹申我不質疑他的功力，因為始終我純粹說他在鏡頭面前或者就這件事的言論，我只是奉勸他一句，有時處理這些事 你是要不抗不卑，有板有眼，應該硬是硬，應該妥協或者協調就要協調。照道理已經有一個反面教材，這個叫689。你知道其實一個人政治人物，你要判斷一件政治事件，你判斷處事用什麼方法用什麼調子，就是成為這個政治人物是否有 足夠的功力，以及他做的事情是接不接近民情，你會見到，如果你現在還是口頭只是說我們跟菲律賓政府有這個協議，不可以公開這些資料的話，如果你今天，如果陶謹申你今天10月31日，現在 8點27分至今天晚上你見到記者，你還是用這句字眼呢？我覺得你是跟香港人，這些東西留給劉冬國說得了，我覺得他跟香港人是脫節的。當然你說民主黨是不是已經一向都脫節呢？這個 我是有bias的 我覺得當然是，這件事就突顯了他繼續是這樣，你第一次是這樣我不怪你，你昨天 竟然還是這樣，就表明他根本已經被菲律賓政府所謂的菲律賓代表洪英宗哄了，我有得代表香港可以跟一個外交，你的哄字都用得好一點，不是騙，我就不想他騙這個字，他是律師我律師，我無謂說他被人騙。 哄是有些情願的，你自甘的，好像是扔了一些糖，這樣又讓你看到我的內心怎樣。不是，我對你用字我比較關注一點，這個很明顯，大家都是互相的，他又可以，你知道一閉門有個好處就是所有記者問的問題只能問到他，他才可以發言。 於是就在美光燈之下，不需要協議一定要保密，唯一最好就是我才可以知道，我陶謹申才可以說。如果他仍然用這樣的心態去處事，我就覺得香港人是極度的不耐煩，我是期望他今天要強硬一點，不要再用這種方法，否則他是不配做 代表我們香港人和菲律賓這個這樣的不倫的政府，我認為是簡直是無賴的政府來去爭取，我這個絕對不能接受。好了，九點鐘嘉賓，我們的余志穩，這個可以我都叫做老友，也都香港好多人。 我們一個親人如果死掉，那只是拿5萬塊港幣，香港人拿7萬5， 5000元，那明天，那难道香港人的命运比较有值钱吗？这个不牵涉修改法律，去年已经超过70万，很多我相信是来探亲的，如果我们进一步，还可以说收紧菲律宾国民来香港商务签证和非外佣的工作签证。 这样的态度来到先破坏这个保密的协议呢？究竟他是有诚意，亦是没有诚意？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嘉宾。 我们这个D100就是余志允第一次来到直播室，欢迎你。第一次邀请我，其实我们不是第二次邀请，是第一次，那时间。你都不失做官的反应，我和余志允都不打不相识，最大家对，我们做了五任立法会，那是哪个时候开始？最，大家对，最后博彩，是啦，这些官的口吻，足够，我们觉得余志允是一个相当稳重的官员，我都明白，虽然 政府有什麼彈要拆呢？可能找他政府可能內裡有些人，我想余志文去死吧，拆一碟就他威，拆不碟就由他，就是這樣，所以就拆彈專家。不如你跟聽眾打個招呼之餘，你講講你在美港扶貧工作之後，被你介紹你自己的心路歷程，在政府有什麼彈要拆呢？可能找他政府可能內裡有些人，喂，推吧，余志文去死吧，拆一碟就他威，拆不碟就由他，就是這樣，所以就拆彈專家。不如你跟聽眾打個招呼之餘，你講講你在美港扶貧工作之後，被你介紹你自己的心路歷程，在政府然後轉移到現在樂施會，你有什麼工作的目標？好啊，我故事很簡單，讀書相對來說都順利，到完師回來就第一份工作就找到政府工。 就是做政務主任，一做就三十年。退休後就全職做義工，做了三年。接著就有一個偶然機會，樂施會就有個董事就說很難找人，可不可以幫忙呢？我就做了三年義工，都覺得以前做了很多事都是還未搞定，還未解決。 所以我都覺得如果在樂施會有這個機會可以做一些以前我想完成的工作，都是一個好的機會，我就決定我就回出來做，但是我決定我都是做一個合約，轉一個崗位去做。之後我想我都會再做義工，一個合約多久？三年，都是三年，現在做了一年。 一年，現在做了兩年，但是如果做得好，再做到個合約都，我覺得都是合理。我的看法就是這樣，我的專長就是管理。我入了樂施會，就是我幫樂施會過去發展了這麼久，在管理上有可能都未曾好跟得上，我就做了一番的執翻正，改一下甲，但是我覺得呢， 我都不是做這個扶貧發展工作，我不是背囊 我做好我擅長做的事之後，我都想交一個真是有心，亦都是年輕一點的，一做可以做15年的總裁，我就交給他，就帶領這個樂施會繼續上發揚光大。 你可以繼續留任在他們的機構或者做董事，如果做義工就可以，義工我會考慮。好，講回香港現在這個扶貧工作，我這幾天我亦都又是走過一個中環街市附近，昨天其實有個大概70歲的婆婆，她拿著水壺，就他撿了很多紙皮回來，在水的紙皮上淋水，淋淋淋，她淋得很自然，她的手勢很純熟，接著我看到她差不多每一個紙皮都會濕到，就是不斷淋，我專門站在那裡看她一分鐘，她在那裡淋，接著我就覺得她這種形態，我想起香港這麼富裕的社會， 我想七八十啦，香港就沒有人餓死的，沒有人捱餓的，亦都不會有人是有病沒得醫，細路仔都一定有書讀，基本上溫飽都應該可以，但是其實我們經常都相信貧窮是源於制度的不公義。你剛才舉個例子就證明一件事，為什麼一個老婆婆70多歲還要在街邊撿紙皮呢？為什麼沒有一個退休制度， 聘老人家，如果他以前有做事也好，全職家庭主婦也好，對社會也好大貢獻，看大小孩，為什麼臨老都要撿紙皮呢？第二，那個商業制度，為什麼婆婆要淋水落紙皮上呢？就是當然是她壓價壓得很厲害，她就要淋少少，重一點，這個是制度上，如果你是公平貿易的，她又不壓價，給個公道價錢，她就不用淋水。 所以這也是一個社會的矛盾和貧富懸殊，你看到樂施會是一個國際組織，我想你們都能夠明白其他社會，特別是一些我們經常都用這一句，雖然好像對非洲的社會不是很合理，我們的堅尼系數和埃塞俄比亞差不多，那是不是真的差不多呢？好像是真的差不多。 以一個香港這麼富裕的社會，如果堅尼系數代表著一個貧富懸殊的指標，這個是不是一個可恥的現象？你醜啊，真是。堅尼系數其實是量度一件事，就是說是不是很少人控制絕大部份的財富，即是說如果10%的人控制90%，堅尼系數就飆升，但是如果 是一個真的好像馬克思說的共產社會，每個人都平均分，堅尼系數就很低，所以如果香港 0.537 即是證明入息和財富的分配就不是很公道，即是說由於制度側重某種行業或者工業， 而令到財富走到一邊，如果走到一邊就某些人的收入就很高，但一般普羅大眾市民的收入就不是那麼高，所以政府現在說是希望各階層都可以分享到經濟成果，這個目標是對的，問題就是他做不做到，是不是真的政策 仍然是好像以前那樣側重商界，如果側重商界，經濟成果就未必可以分到每一個階層都分享到。林鄭月娥司長早前在一個公開場合說起扶貧的事，有個立法會議員都在玩他，他引述他的說話，司長說，在一個公義的社會，經濟好的時代， 貧困的人士是可以分享到經濟的成果，這位執筆的議員就說很高興司長的字典裏面有公義兩個字，他說按照司長的邏輯，今天的香港就絕對不是公義的社會。 你和這個司長都<笑> 都很熟悉林鄭月娥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讓你發揮你和她之間的合作無間的前因後果不過我相信如果熟悉政治熟悉官場和有留意當日你和林鄭之間的合作夥伴大家無需多說不過你對於扶貧司長作為扶貧委員會 你亦都是扶貧委員會的委員你覺得你剛才所說的堅尼系數貧富不均的問題你覺得這樣的策略下去其實可不可以成功可不可以令到香港真的較為公義的社會解決到貧困的問題呢我想我們如果要公道一點就要有比較才可以知道有沒有進步上一個扶貧委員會 我就是那個扶貧委員會的秘書我都很熟悉上一個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即是你是官方的代表今次我就是委員就是民間代表今次是督促他們去做事我就覺得今次是有進步的因為上一次你很清楚看到他們是落雨收柴想這些方案出來 就是11筆錢就一套方案譬如說幾多十億我們做了接著就解散扶貧委員會接著就完了這件事今次第一就說是沒有時限的說明是會是長遠的就不會說兩年交完報告就解散這個一個改善上一次 貧窮線一開始就討論了很多最終決定說我們不看這件事不要搞了太麻煩了但今次一開始就說我們一定要做這件事因為民間是要求現在都真的做了高峰會交代了這件事同不同意也好但起碼這是一般 人可以接受的相對貧窮的概念我就覺得有改善的現在最重要就是看看 去年1月施政報告,已經有一份公司了。有啲咩出台呢,我個呢就最有效呢,就睇下今屆政府係咪真有心了。你就建議咗呢,那個每年撥17億就向無中援的低收入家庭發放津貼,那個就是 你是那個代表樂施會的一個建議,可不可以講講那個構思呢?那我哋呢 所有的建議都是有研究做基礎的我們的研究得出其實來說最窮的那班人或者最困難的那班人反而不是拿中援班人因為中援起碼有個基本的安全網窮是什麼呢是有工作做一天做10個小時12個小時但是由於 最低工資都是低他賺11000元已經相當不錯但他有一家四口老婆帶著兩個小孩不出來工作他一個人做事養一家四口真的很窮我們現在就說如果他都在咬著牙根一天做10個12個小時都不拿綜援又住在劏房或者是這些應不應該幫一下這班人 請他們不需要跌落綜援網因為如果他一跌了綜援網安全感很高他是很難起身所以如果想扶貧最重要不要被人依賴福利最重要是他繼續就業不要被他跌落綜援網沒錯即是說你們這個17億就是根據你們的估算 香港的低收入家庭的數目和你17億每年撥17億 10年就170億 可能希望10年後不用那麼多我想你們都不會期望一定要10年你們有沒有一個指標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跟政府說話要求政府做事都希望政府的目標幾多年後希望我們的低收入家庭或貧窮人口減少 你們扶貧委員會也好或者你們樂施會有沒有這樣的目標給政府的鞭策呢根據我們估計現在在職貧窮有幾十萬人而計算小哥都有成 停一停，我怕我們掌握不清800元的意思是每個家庭津貼的額定。是視乎他有多少個小孩，頭兩個小孩每一個800元，第三、第四個是600元，第五個或以上如果他真的有這麼多小孩就是400元。 就不會花在小孩身上，一定是花在小孩身上。如果你那筆錢是給低收入家庭補貼這些在職貧窮的家庭，錢花在小孩身上，起碼他們在學習、成長方面是有幫助的。亦都這個低收入家庭補貼給小孩，說明是給小孩去到18歲而已，即是他一讀完中學， 如果第三個多600元就是2000加6就2200一路上，183、183我呼籲一些白之友，今天有樂施會，你是要總幹事，應該是嗎？還是總裁？ 中文名叫做總裁。 總裁，樂施會總裁兼扶貧委員會成員余志穩，我們在直播室你可以打來跟他談談，究竟每個家庭如果低收入家庭每一位小朋友18歲以下 就有一個建議政府每年撥17億。 但香港很奇怪，余志雲，我經常都感覺到香港有時社會就是憎人富貴就厭人貧，很多時候見到李嘉誠出來開記者會就秒嘴秒舌，不要多高興。<笑> 但貧困人士覺得他拿來而已，不勤力而已，這裏還在做十個小時，弊在有時真是兼且標籤一些拿綜援的人，政府經常都養懶人，你擔不擔心你們的建議又給香港一個分化的現象，又拿錢出來， 不如我們搞好教育、搞好醫療、扶貧，那些夠了，香港 是不是想福利主義啊？ 那你怎麼回應呢？ 幾個問題。 教育花的錢是否幫到最有需要、最弱勢的那班人呢？ 就未必是的。 因為最弱勢的那班人，你就這樣給一個普通的機會， 中產就很懂得利用的。 最弱勢的那班人未必可以入到大學，這就是扔下去教育未必一定可以扶到貧，反而其他方法就可以扶到貧。第二，會不會助長養懶人呢？我們的建議說明現在是在職貧窮，他已經在做12個小時、10個小時一天， 他不是攤大手板問政府拿錢，所以這個跟福利主義是無關，這個是由於香港 怎樣向上流，但是我們現在香港的人口政策就死了，我們去到2040年很多老人家三分一，甚至乎高永明局長在想讀一些小孩子資助一些人，不育的人士，有這個拿到資助，現在當然說不行，這個我們三個都是戰後嬰兒，一般 可以都退休的，我都跟我退休的，但是我覺得人口政策要看一看，應不應該這麼早退休呢，就算不是出來做全職，也有很多工作。葉志敏，你講到退休，我們九點半後回來就講講長者的退休保障，香港是搞成怎樣，這也是一個扶貧其中一個最關鍵的 要點，好嗎？1833各位今日有那個樂施會總裁兼扶貧委員會的委員余志穩呢，喺我哋呢個直播室，你可以打嚟同佢傾下低收入家庭點樣去幫助，點樣去退休保障計劃做好啲，好嗎？我們一個病人如果死掉，但只是拿5萬塊港幣，香港人拿7萬5，5千塊人民幣。 難道香港人的命運比較有市場嗎？這個不牽涉修改法律，去年已經超過70萬，很多我相信是來探親的。如果我們進一步，還可以收緊菲律賓國民來香港商務簽證和非外傭的工作簽證。 這樣的態度來到先破壞這個保密的協議呢？究竟他是有誠意，還是沒有誠意？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嘉賓： 9點40分余志允繼續在我們直播室，余志允很快跟你談談退休這兩個字，你說你本來你都退休了，不過你退而不休，做了義工，做了大義工，做了樂施會總裁，那我們長者退休，你作為樂施會的總裁怎樣去推動，現在這個特區政府連諮詢的時間表都遲遲出不到， 我就個人覺得這個簡直是完全是令到我們香港人，這個是絕對遺憾的一件事。你怎樣在過去的認識，為什麼你當時做扶貧委會秘書的時候，以官方代表的時候，你講得多少就講給我聽，究竟政府在想什麼，為什麼對長者退休的一個計劃， 為何硬是遲遲都像像馬蜂病人一樣硬是不敢碰呢？我從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看，因為資料都是一般，我都明白官方保密法，你講歷史你都會看到這件事。其實這個退休保障的問題研究了很多年，不同的方案出來， 似乎政府就很怕落水，也素來傳統理財的智慧就是一定是大市場小政府，政府就不肯自己做。 林煥光仲在政府做當時副司憲的時候，他推那個退休保障，那個計劃是相當好的，但後來商界反對，不了了之，後來就推了這個強積金，但現在就發現強積金完全是遷就 商界、銀行、保險、護衛基金，真的是否幫到退休呢？未必。現在反而強積金成為退休保障一個障礙，你已經捐了這麼大筆，僱主又捐了這麼大筆，你還要弄多一樣就很大問題。所以現在政府整個三條支柱就很大問題，要是不是要是 重新檢視那三條支柱，還是有可能都要有第四條支柱，因為現在很多人由於入息這麼低，儲二三十年其實都是用幾年都要拿綜援，還有買一斤白菜就沒有了，完全是沒有，如果是這樣就要是很大的問題，我們要全身是，如果你覺得這樣的走勢，其實你對於政府有勇氣和承擔去推出長者退休保障的全面計劃的機會成數其實是大不大，以你的估計。 要看政府的政策是否還好像以前那樣，是側重商界和金融行業。如果政府真的完全盤再想過的話，其實應該有得做，我覺得做到，新加坡也做到，為什麼香港做不到呢？所以就是看有沒有決心的問題。你說到新加坡，新加坡叫中央公積金計劃，三方供款，其實當年都是 講緊強積金的時候，其實我們立法會、立法局年代都是講緊這樣，政府有沒有理由不下水呢？最大的分別就是這樣，新加坡是政府拿莊，政府拿水去做，他不會讓他不成功，現在我們全部都是外判。所以你覺得剛才你說的檢視，如果政府有這個承擔，其實就絕對可以 效法新加坡這個中央公積金的模式來作為判斷，這個我覺得亦可以不需要大規模的改革，會不會從這個方向會比較容易，政府會從這個方向去檢討。 我的看法就反過來， 一拼過革命，如果是白紙一張就很容易做，如果現在已經有了你要改革， 是難的，所以政府的憂慮都可以理解，還有那些既得利益者更加在這個時候撤退。所以如果是這樣，強積金就放在一旁，壞不壞都壞了，你很難改變，唯有要想一個長遠的長者退休保障應該怎樣做。 這個其實會不會也是政府，我們建議民間也好，政黨也好， 你用500億的 即是總資基金，這個你又覺得成效或者成功的機會有多大？你覺得政府會不會這樣想，有沒有這樣的承擔？政府不是沒有錢，我剛才說高鐵都說699億，接著現在埋單可能800億，大哥，這些錢這樣就等到鹹水海。你高鐵，雖然有些人說基建很有用，但政府不是沒有錢，對整個老化社會、長者的退休是不是需要，你又覺得機會大不大呢？ 我想真的要改變思維才可以做，現在還未討論，亦都民間那方面真的要想清楚，不可以有一些期望是全民退保的，每個人都有， 而是又不用供款的，這個世界就不會有這樣的東西，即是沒有免費的午餐，即是說一定呢， 剛才說的幾件事裏面有一兩件事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好，那我們聽聽民間聲音，余志雲，我們電話旁邊呢，

他就有一個叫做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做一些扶貧或者基金給我們，到我們完成基金之後，完全是沒有任何資助或者任何幫助或者任何社工來輔助我們。我們自己也捱了由2007年捱到現在叫做6年，我們是社區裡面一班的婦女，我們都有我們的工作能力， 我們都有我們想投入社區裏面做的事，但是在政府裏面，我們去想找一些鋪位去做一些小生意，根本不可能。在這方面是完全幫助不了我們。另外我又想說一下釋放勞動人口，其實政府一直將運輸交給別人做。 我們屯門或天水圍要出外面工作，我們要這麼貴的車資，我們要這麼多的時間，中環或某些地區是完全不夠人手的，而我們就是沒有工作的。其實他應該是說出一些卡給我們所有我們裏面的居民，去搭一些專線的車，就是上班放工的時候，是由政府津貼， 而釋放到這班工作人出來，你也可以開到一些駕車，或者當中有些譬如我們可以釋放了出來，其實我們不是要去扶貧。小小姐即是說你期盼自力更生，即是說我們這班仍然是有心有力，不過衣食住行 根本整個配套都不配合，給予宇智雲回應一下，小小姐的看法。我想第一個就是說社會企業，政府給了一筆錢資助你們，整個計劃是社會企業，共享基金，因為我們想轉社會企業，他們是不批的，因為我們是沒有 那些R688那些牌，然後他又經常說我們沒有這些社團來支持我們，我們是批社企的。那個社企的概念，就是或者就算你們不是政府承認是社企，其實你說你們的運作的模式都是社企，是一班人出來搞一些小生意或者一些服務，就是自力更生， 就不想依靠政府，亦都可以幫助婦女出來就業。這個模式政府現在資助，我以往知道他們都是想著三年，三年之後就要自負盈虧，因為都是商業運作模式。所以如果你們捱到這麼久，已經是相當厲害的。 <笑>因為照我在政府的經驗，通常拿完政府筆錢之後，沒多久就起碼有一半不見了。如果你捱到這麼多年，即是說你是有個生存空間，是可以繼續下去。我會鼓勵你們繼續努力，因為你們已經是很少數，已經是成功的了。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捱到下去呢，其實蛇華資助三年，那三年只是將那筆錢給一些社工跟進我們，而給我們真是整個團體去運作是沒有錢的，是全部的，是做一次計一次，譬如我今次做這個function， 我cam了3000元做 bad job，做音響， 是完全沒有剩下給我們可以將來運作的。其實這一點我想你們有一些以偏概全，其實 其實這些反應未必是你們會聽得到。 現在政府都有一個交通津貼，但是改制之後就變成跟原本的概念變成很不同，以前真的跨區由新界出來香港工作就有一個津貼，但是除了搭車的問題要解決，即是車費貴之外，另外一個我們要關注的就是其實婦女有很多人想出來工作，但是呢 托兒服務香港不足夠，亦搞得不太好。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像外國那樣，托兒服務搞得好一點的話，其實就可以釋放到很多勞動力出來，令到婦女就算不是做全職都可以做兼職。社企都可以是托兒，都可以有社企服務。 似乎運作上有些官僚，他要保證幫你看小孩的那個人又符合某些要求，又有紀錄，有時候這樣過分，在外國，譬如英國的家庭自己在區裡面，樓上樓下，其實基本上譬如說我們經常都說，如果那個婦女是拿著援助的，如果可以出來做事，現在政府到了某個限額 譬如2500以上就要扣他1元扣1元，如果可以的話，可不可以考慮一下呢？我們一直給他保留一點，去到某一個限額以上，而他是一個出來工作要有成本的，因為他要托兒有些費用，你給他扣而不要完全扣掉一元， 去到某個程度他真的做了全職，而那個收入是多於綜援，他就可以脫離綜援網。我們應該是想想從這方面怎樣釋放勞動力出來。沒錯，好， 我們繼續聽有王女士在電話旁邊。早晨，王女士。 早晨，各位。其實香港政府現在方寸大亂，經常做這些收拾碎碎這個補助那裡貼。這些 只不過是一個短暫的行為，以香港這樣的社會，而我們還有這麼多窮人，其實都要想想是不是因為社會不公平這些大原則。其實全民退保是一個最簡單最好的方法，是一條大路，它就不走。 如果有全民退保而65歲以上的長者，如果有3000元的生果金沒有審查，你想想社會會變成怎樣呢？因為如果家裡有兩老，他有6000元的話，如果家庭環境不好，他都可以幫忙買菜、子孫、有些玩具，會和諧呢？他們 家庭就很少，會將老人家送去安老院，那裡都沒有位置，要排隊很久。沒錯，已經省了一筆，而且社會風氣又好。所有這些東西，政府是不會去想的。王女士，剛才余志韻也說得清楚，有一句說了幾次， 政府要有承擔和改變思維。聽你說，我相信你也沒有太大信心政府會不會改變思維。改變思維不容易，一個人頂了下來，特別這個政府這麼大。余志韻，我們作為一個簡單的，今天時間雖然一個小時，不過聽你這麼說，我覺得你可不可以說說，如果政府要改變思維，首先 要改變什麼呢? 你在政府這麼久,30年 余志雲 現在是困難的 因為政治環境都是困難 但是我想不要側重某一方面的業界意見 要多聽一些余志雲說話很厲害他不要側重某一方面<笑> 把握時間有位雪梨的楊先生在電話旁邊我們這個全球華人的網絡楊先生你好早晨楊先生你好余志雲在這裡余先生你好應該是午安了三點一點我本身離開香港很多年了但經常回香港我住過新加坡十年 我在澳洲住了八年可以本身來比較三個地方的貧富問題要把握時間楊先生不只剩下很多分鐘我本身最發覺就是在香港很多人是窮得來不開心但澳洲就不同澳洲稅重但是那些普通市民 都可以很開心很公平的比較公平一點是的譬如一個洗碗的人他可以負擔得到有居住可以有消費周末可以帶家人去享受沒錯香港那些窮人做不到我覺得這個就變成在澳洲很多人很開心變成沒什麼民怨新加坡呢楊先生你的經驗呢 新加坡是一個很聰明的社會他們的稅很低我是會計師所以變成我可以講數字稅很低但是政府很聰明好像余先生說 他們的CPF是中央控制 政府在CPF上賺很多錢 只給1%利息 所以他們可以回饋社會譬如補水電費補祖屋超級市場買東西都可以的都是很多回饋的總之你不是很有錢的話你可能到他財政預算案出你可以不需要交杨先生把握時我想問你是不是都期望香港即是新加坡都是可以仿效和 跟隨的一個其中模式是嗎好讓楊先生明白的多謝楊先生雪梨打來因為時間關係我要讓余志雲一個很簡單的總結如果你說新加坡模式中央公積金是否其中一個特區政府要改變思維的一個方法呢 這個是一個可以我們想的但是楊先生我反而想回應一件事<笑> 公平的社會最重要是最弱勢的那群人有最基本的生活香港的怨氣就是最弱勢的那群人似乎都不是得到很多幫助只要最低的那群人你扶他一把不會被最低跌到下去 而是提高少少的話這個就可以減少很多我誠意邀請財政司司長應該是第一個要去改這個思維的人沒錯誠意邀請余志雲做我們D100之友他是一個行公義好憐憫的人出去給一張方你余志雲多謝你今天多謝你今天跟我們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